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学霸。 学霸和你有关系吗？ 学霸不正坐在我的身边吗？ 哦，我的天哪，让我告诉我北在哪儿啊、 哎、 为什么要说到学霸呢？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们昨天看了上新了故宫、说实话呢，是上周五播的，我们是通过网上再看的，因为这个电视节目呢在北京卫视和爱奇艺同步播出。 啊，这期的主题啊就是讲一个学霸的故事，当然他是清朝的一位皇帝啊、这就是康熙皇帝、 著名的康熙皇帝。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怎样看待身边的学霸，讲讲他们的故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觉得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学霸， 都有一个学霸。我觉得我身边不止一个学霸，有好多学霸。 你们全家都是学霸？ 你们骂谁呢？ 米夏、说起学霸啊，大家觉得好像是现在流行的词儿，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进去了，这个上新了故宫，你会发现当年的康熙真是不简单，皇帝和皇帝比，那都气死人。 就是他不仅学得好，他还爱学。 比如说啊，通晓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骑马射箭，那是当家的看家的本领， 就是文体都可以。 是 啊， 而且还痴迷天文地理，还有数学、几何。此外呢，还做实验、研制西药，还玩解剖，解剖熊。一般咱们解剖个青蛙就行了，人不行，当皇帝解剖熊。 您倒是想解剖青，解剖熊。也不让你解剖啊。 哎，这就是圣祖康熙皇帝啊，他是一位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那有人问了，他这些才能哪来的呀？怎么来的？学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呢，他自己有才还不仅仅如此，他要让他的孩子们也这样学。哎呀，看了这个戏，我就觉得现在孩子们很辛苦，如果你当皇子，那 日子就没法过了。 哎呦，四点多就得起床呢。 不是四点多，片子里说的三点就起床了，五点早自习就开始了。 你看错了吧？我怎么记得是四点多？ 真的是凌晨三点起床。 那我们再看一遍。 我回去倒了一下，真的是三点起床。 然后教育孩子什么？来来来，过来，小左。 寅时起床啊！ 再看一遍。 然后卯时就上早自习了 啊！ 反正古人睡得早。 夏天还好，你说这种天儿，对不对？雾霾天儿，下雪天儿。 大雪纷飞的时候，也是这提着灯笼去上学。 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那你说皇子，那每天早上得几点起床啊？ 哎呦，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有人知道。这个呢，曾经在一个《盐铺杂记》中写道啊：“本朝家法之言，即 皇子读书一事，已回绝千古。于内之时，借早班之朝，率以五谷入。时都院百官未有智者，唯有内府苏拉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衣著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 五谷是几点？ 应该就是当时的五更，凌晨四点左右。你还花了不少自学时间，还因为这个不行。 怎么样，是吧？四点左右，反正差不多吧。 他后来那猫鲁班还说了呢，他就说三点，反正那要说寅时是三点到五点，他有可能四点起来了。 哎呀，你说说当皇子真不容易。 不容易，这个而且 咱还有个寒暑假呢，那皇子可没有，每天都这么早起床 啊，不， 一年最多休五天。 哎，对，休五天 啊、哦，这个简直太少了啊！嗯、 这么培养，是吧？又是精英教育 啊、 嗯，那皇上的老师那能是一般人吗？ 那绝对是精英教育，而且要是以后当了太子，啊、那就更难了，是吧？ 但是啊，最后落个那个样的下场，是吧？ 对呀、啊，你在登上皇位之前，你多少危险在身边潜伏着呀？ 大家都 看你。眼红 啊，死的死是吧，这个疯的疯， 所以当皇子是一个高危的这样一个职业定位，我觉得 嗯，就是付出了那么多 很辛苦啊， 最后还不一定有收获。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怎样看待身边的学霸，讲讲他们的故事。 我讲一个啊。 啊，你讲一个。 我讲一个。 你是定位，哎，你是学霸吗？如果学霸你就讲自己的故事，你不要有自卑的情绪。 接下来我讲一个学渣的故事 学渣逆袭的故事。 我从小都是和学霸在一起的 啊，那你的心态一定不太好吧？ 正是因为距离太大，就比如说你 习惯了， 你射击能和徐海峰比吗？你游泳， 哎，不不不， 和孙杨比吗？ 你不说，不是说的特长，你每个人都去射击去了吗？啊，你没有吧？可是你每个人都上学呀，九年义务教育你是走过来的、 嗯、 来说说学渣。 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同学啊，据说后来呢研究核物理去了 啊， 就是、 他什么叫居然呢？你这说明他不应该是吗？ 他是寄宿的，因为家住农村是吧，寄宿的时候呢人都看看书啊，他不、啊、他看三国演义啊。这个高三晚自习的时候啊，大家老师在前面讲课， 研究了核物理、啊、 大家都跟着做笔记是不是、 啊、 哎，他不看故事会，老师发现了，打一个粉笔打了他脑门上。 现在都没粉笔用的比较少了、嗯、 对、 嗯、 现在用啥呢？ 也用 电子黑板是吧、 哎、对 对，好， 打在他脑门上 啊。那老师呢， 老师这么做是不对的啊，但老师的身手就真不错， 老师经常练 是吧， 但是很少在他的头上练习， 在自己的头上练习 是吧、 啊、 哎，在我的课上看故事会，嗯， 我讲的有那么无趣吗？ 于是他就非常啊、不情愿的把书合上了。 嗯， 突然这小子站起来了，老师您那写错了。老师定睛看了三十秒。 老师还定睛看了三十秒， 默默拿黑板擦给擦掉了。 啊，老师脑门上三条黑线。 老师说、嗯、我记住你了。 啊，那就是学霸，不 用学、啊、就是这样。 学霸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师讲的他门清、 啊、 他觉得没有不学也可。 啊，不是不学、 啊、 他自己已经自学完了。 啊，对呀、啊，那所以他上课的时候，他觉得我不用再学了， 嗯、 所以我看看《三国演义》。 嗯， 啊，这说明阅读很重要啊，是吧？人文学科文学的阅读很重要，研究核物理了、啊。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什么？ 唱歌走调。 人物，哎，你唱歌不走调吧？ 于是乎呢，我们毕业了很多年之后，大家再次聚会的一个大家千呼万唤要使出来的节目，就是请他唱一首《霸王别姬》，这是他当年的保留曲目。 您这麦霸挑战了一下学霸， 我是主持人 啊。我们听众盛伟说，什么叫学霸？我是84年高中毕业的，当时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60，我只考了260，可是我们班有位学霸考了500多，上了清华，这是学霸叹号。 是， 哎，是我们大家这些平凡的孩子想起学霸的时候，总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嗯， 就是都是学生，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就感觉望尘莫及，自卑。哎呀， 但是我们看上新的故宫里面的康熙，我们就不会觉得了，我们会觉得，哎呀，中国出了这样的皇帝，还不错啊啊，觉得中国应该多出点这样的皇帝，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周一围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康熙他在位的时候大概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18世纪中期西方已经工业革命了，康熙固然很喜欢这些几何啊、地理啊、天文啊、数学啊这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可是他仍然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 嗯、 闲来玩玩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当成正事，也不能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 哎，就是把这个啊当成一个兴趣爱好，当成一个玩意儿，并没有考虑到推动经济社会改善民生， 没有、 啊、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啊。但是呢就以他这个勤奋好学的习惯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啊，比如说呢，他还有一个法国老师叫白晋感，教他几何。哎，这个 白晋 白晋啊，不好意思啊，白晋。 你看学渣嘛，你不要演好不好？ 这个我是看这个才知道的。 因为他要学西学嘛，那你就得外国的老师教他咯。当时呢、就是、 教他几何吗？ 教他几何。 嗯， 当时这老师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学的学生，说老师你给我留点作业吧。老师说没作业。那老师咱们昨天再复习一下吧。把这老师逼得都没法了。 好，来听听啊， 听听。 白晋著《康熙帝传》，他兴致勃勃地学习这门学科，除了每天通常跟我们一起度过二三小时之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自己还花了不少自学时间，还因为这个不喜欢娇生惯养、游手好闲的皇帝，通常睡得很迟，又坚持早起，所以即使我们力求早一些到达皇宫，他已经派人来找我们检查他已经搞好的运算。 哎呀，白大人啊，您又晚了。 是皇上又走了吗？ 哎呀，上回日课呀，皇上自个儿提前半个时辰就到了，您忘了？ 可这回他提前整整一个时辰了。 皇上容体要紧啊，大人，您留点神，别让皇上啊耗时太久给累着了。 奴才白晋，恭敬皇上圣安。 白晋来了，平身平身，快看看，朕这道题做的对不对？ 这道题确实很难，但是你做的完全是正确的。皇上，是不是因为题目失眠了？ 不不不，朕完全不困。白晋啊，现在已知三角形三条边的长度总和的情况下，如何求得面积？ 皇上，三角形面积与长边有直接的关系。 对，你昨天曾经说过一条通用的定理，三角形在已知长边的长度的情况下，如果要求面积，那么它应该是长的那条边，就是我们求得三角形说，我们知道短的是在这里，长的是这样的。朕知道了。白晋，继续。 皇上，今日时间已经讲完了。 啊、哦，这样啊。那，你还有没有别的题？继续，继续考证。 没有。 那我们一起预习一下明日的功课，可否？ 皇上，确实没有，真的。 那我们温习一下昨日的功课好了。 皇上，也许天下没有比我更幸运的，也没有比我更不幸的老师。你很勤学，也非常了解集合。 这样。 嗯，只是细说康熙。 也不算细说吧，就说康熙啊，特别特混。特别喜欢学习，对，当时西方的几何啊、数学呀、啊，特别特别感兴趣。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呗， 嗯， 已知三角形三边的长度怎么求面积啊？ 三边的长度求面积啊？ 他这个戏里面是这么说的吗？ 他后来不是说有长边了吗？底乘高除以二吧，是吗？ 那你怎么算出的高呢？底乘高除以二。 我不记得了。 已知三边的长怎么求面积呢？ 那就那就要把高算出来呀、啊。哎呀，算了。 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学霸好不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身边的学霸，以及学霸跟你关系怎么样？你怎么来看的？一般学霸，我感觉好像人缘都还可以。反正我身边的学霸，没有说。大家都 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啊，就是更多的是智商情商双高的这种，就很少有智商非常高然后情商很低的。我觉得那种学霸没有意义。 嗯， 你知道现在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叫十名现象，就是说这个班往往排第十名的孩子将来走上社会的时候，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然后他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更强。往往是比如说考第一考第二的孩子后来发展没有这个第十名左右的孩子好。 哦，我一般好像也就是十来名， 倒数的吧。 是我们班十三个同学 啊，那你说你是前三名呗？这意思，你进入四强了。 我这么回想起来，我觉得米夏呀， 啊， 哎呀，看来我的心态还一直都比较好，是吧？ 什么你心态比较好？你到底学渣还是学霸呀？ 你看我就考这十来名， 你是穿着学霸外衣的学渣， 老跟这前三名在一起玩，心态都很好。你看我现在也是如此， 老和前三名， 老和优秀主持人在一起做节目 啊、哦，那是你抄上了啊。这个回乡下饺子说，我每次拉着我老婆手的时候，心里都美滋滋的想，好学霸都让我这个学渣给娶过来了。 啊、 不说了，不说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哎呀，我赶紧揉揉腮帮子。 哎， 你这美的都爆泡了。这个 在你们家有没有考试成绩歧视一说呀？啊？啊当年你再考五分，你看我啊，有没有 这 种？ 这就是学渣的这个逆袭啊，是吧？ 嗯、 成功反转嘛，把你学渣娶，把学霸给娶了。 前两天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就聊起几位同学后来的这个婚姻生活，他们也有同学之间啊结婚的，就是至今都有歧视， 就是 那个学习成绩好的，至今还看不起那学习成绩差的男生， 是吗？ 嗯， 那你们外人看呢？ 我们外人看根本觉得他不是学霸，他也就是，是吧？他们俩之间比他是学霸。 哦，这学霸是相对的吗？我觉得不是，俩学渣在一起，倒数第二和那个倒数第一比，他是学霸吗？ 来，这位朋友说，吹牛逼，这个英文啊，他说，主持人你坐一下，刚才谁说学霸来着？ 哎呀，吓死我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哈、啊、都空着填标填这个什么，填加号或乘号，怎么能算出来等于一百？ 翠，你是来给我们挖坑的吗？五二六说了，互动在哪儿啊？哎，是在这儿吗？你们刚才说什么？三角形的那个面积，就是长乘宽除以二的面积呗？不是那个三角形还有宽吗？请问？ 我觉得五二六就您这个回复。啊肯定不是学霸， 看出来了啊！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 人家说了我叫树新风好吗？哎呀，来继续啊！ 我说的是英文 ，OK， 来略过去， new, 来 略过去啊！ 继续哈、啊嗯，说到这个康熙啊，他不仅喜欢这个几何，他同时呢，他还研究这个解剖，那么他就琢磨熊。他说这个熊啊冬天 确实是皇上一解剖就解剖一个这么大家伙、 啊、 是吧 熊、哦、这个他认为啊这个中医当中呢认为熊能冬眠可能是熊能引地气啊所以呢冬天就蛰伏不吃东西了那他要亲自看看发现哎冬眠的时候熊的肚子里确实是空空的应对了这个传统医学理论那么但是解剖在当时那还真是犯大忌的虽然他是皇帝吧做了也就做了。 嗯。 于是呢他想把这个书出版是没有得到当时这些朝臣的这个同意的。 对因为书上就不是熊了嘛而是人体这本书没有刊刻就是说只是手抄了三本而且是满文的就没有对外发行。 嗯嗯、 当时呢这个片子里就有一段是他和大臣就这个事情进行一些争执的片段我们来听听 他比较好奇想了解人的这个血管肌肉还有像神经这些作用有一个机遇呢这个法国的巴多明有一部这个书 嗯 后来康熙就让他翻译成满文他为了具体了解解剖的这个事情下令找了一个冬眠的一个熊把它解剖了他还亲自参加了 他自己解剖的 他如果我自己不了解的话我怎么能让别人了解 呢如果说解剖这件事在三百多年前啊这也算是一件挺惊人的事儿 嗯 所以当时大家能接受吗我觉得他是不是当时没出版也就是因为怕大家接受不了还是怎么 对有这个原因 孝经有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乃孝之始也解剖已经是惊世骇俗了现如今还要刊印成书皇上断不可听啊 既说到这儿朕倒是有一事要请教二位爱卿 微臣不敢 我大清马上得天下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车多，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车流量大，东四环慈云寺桥到东风北桥南北双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如果我要编一个公众号的话呢，我就这么写：康熙当年做的题你会吗？已知三角形三边的长度，怎么算出三角形的面积呢？欢迎大家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以为您是一对一家教呢。刚才啊，我搭档在稿子旁边仔细地画了一个图，然后 ABCD 啊，这个最长的边用 C 和 D 表示，终于把高给求出来了，是吧？ 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想知道答案是想知道思路？ 一张学霸的脸啊、哦、这是学霸卦象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叫什么，这叫上新了故宫，如果定位的话它算一个什么样的电视节目？ 算一个文化类的 综艺类的， 又是综艺有明星是吧， 真人秀的， 真人秀有表演的 文化类的节目， 创新的节目。 那么在上周五呢，这个上新了故宫又在北京卫视和爱奇艺同步更新了。我们说的是这集的主题啊，它讲了一个清朝伟大的皇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他是一个学霸。 刚才米夏说身边的学霸学习好，体育不好，我身边 有一个，我说往往 啊啊，我们身边有一个。当时我还挺崇拜他的，我上初中，人上高中，是我们学校田径队的队花。 女的？ 女的，我也是田径队的。 您是田径队打水的吧？ 我负责掷标枪的。 哎呦，您是掷标枪的？我说现在， 所以你说学霸一般体育不太好，我表示反对。 我看不出来你掷标枪的呀。 对，后来自己脑袋上没掷好。 这标枪是有多短呢？ 回旋标枪是吧？后来人家保送重点大学啊， 人家是短跑女子短跑运动员 啊。你喜欢这一款哈？ 不是，我就打破你刚才说的那个偏见。 哦，就是说、有的真的是全能，体育也好，文艺也好，学习还好，是吧？你说人比人是不是得死啊？ 这位朋友说、我的偶像胡歌就是个学霸，感觉他运动感也挺好的。胡歌，哎，有胡歌的粉丝吗？可以说一说， 就学习也好。 还有哪些明星就是学习也好，运动也好，或者说特别是学习比较好。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身边的学霸啊，你怎么看待你身边的学霸，讲讲他们的故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 是的，我们继续来说上新了故宫啊。这一期对于康熙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介绍，我们也找了一些补充的资料跟大家来说哈。就是康熙啊，对西洋来的东西有一种执念，他就认为西洋的东西都和这个科学技术有关系，连食材他都希望拥有药学的价值。当然这个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也是说得过去的嘛，是吧？ 对啊，药补不如食补嘛，每一种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的。 对，我们的编辑啊，特别喜欢这个琢磨吃啊，因为最近老在看这个《风味人间》，就找了一段背景资料跟大伙儿说说。说康熙45年的时候呢，有人进献叫做戳克拉，啊，戳克拉是什么呢？请你一下翻译一下。 Chocolate。 哎，就是巧克力。有热饮也有块状的啊，这个，但是皇帝呢不在意它到底味道怎么样，关心的是它有什么样的医用效果。那么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用，就是对脾胃可能还可以吧，他就很失望，说像戳克拉呀就不必送了。其实现在看来， 下面暴露了编辑的一个知识缺陷，但是看来康熙皇帝不怎么爱吃甜食， chocolate 如果不加糖的话它是不甜的。 这个其实戳克拉巧克力啊还是有很多药用价值的，比如说它对于这个心血管还是有作用的，里面的可可含量比较高的话啊，对于心血管还是有好处的。 说完了巧克力啊，就是康熙有一度还上了酒瘾。按说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康熙皇帝怎么会有酒瘾呢？啊，他呢就经常让地方的官员寻找西洋的葡萄酒。当时两广总督还有闽浙总督还有江西巡抚纷纷向宫里星夜持送这个葡萄酒。康熙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皇帝在前一年因为废太子的事儿太操心了，心力交瘁，就得了心脏病，如冠心病之类的啊，就是心悸的症状是比较严重的。而当时的条件呢，太医们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就请了一位精通西药理论的传教士，他叫罗德仙，他就专门配制了腌制红酒为康熙皇帝进行调理，没想到效果非常好。于是乎这康熙啊痊愈了之后，就是满世界学嘛这个神药，就找着葡萄酒喝。 所以上瘾了是吧，有酒瘾了是吧。在上新了故宫当中啊，还有一个地方他们猜是康熙用来做实验的，但是呢事实上也没有找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个地方呢叫玉德堂，玉呢就是沐浴的玉，德就是品德的德，堂就是礼堂殿堂的堂。这个地方没有开放啊，但它的这个建筑特色啊挺有意思，是一个乳白色的穹顶式的这种建筑，有点西洋风格，你想和紫禁城那种红青黄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 这个地方确实是我们、在外面的宣传资料上都没有看到这个建筑、这一次让我们开了眼了， 第一次看到啊。我们来听一下。 进到这个球里了， 这不就是咱们在外面看那穹顶那个吗？ 对啊， 看这浑身起鸡皮疙瘩。 不是，我没想到它这里边能进人，就是以为它是一个工具器材啊什么的。 这是干嘛的呢？ 是做实验的吗？而且很封闭，它这种设计应该还有些棱角啊。 中国的古建里头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对， 但是在西方很常见啊。哎，你看那个，这墙上这个砖也跟别地儿不一样哈、这上面就感觉像咱们那种瓷砖上面有釉的那种。 对，这是抹了一层什么呀？这是 你说做实验它贴这样的那个砖也挺奇怪的哈。 这倒是为什么，你要说做实验吧，这我觉得不太现实，做实验不可能一个人在里边，几个人在里边你不能光有人，你得有桌子吧。 那里边空间又很狭小，设计又很奇怪，它这种的设计一定跟它里边所做的事情是相关的。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啊？ 我觉得啊，咱俩别猜测，我请了一位专家老师，估计快到了，咱们俩出去不行，听听他给咱们怎么说，好吧？ 好， 周老师， 你好， 周老师，你好。这个我们俩大概进去看了一眼，想听您给我们讲讲这里边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它是元代的留守司衙门的一个旧址。明代啊，这个武英殿是斋戒的地方啊，斋戒的地方，斋戒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有洗澡的地儿，洗澡的地儿。 哦，那是浴室啊，有可能原来是个洗澡的地方。在紫禁城有个这澡堂子，挺酷的。 不一定啊，非得就是洗澡的地儿。 玉德的意思，据单士元先生的考证，是出自《礼记》，如有澡身而玉德。就是把身体洗干净，但更深的意思是要洗净思想中的污浊，用美和善来沐浴自己的思想，提高自身的修养。所以这座玉德堂的用途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日常洗澡的澡堂，而是另有一番深意。但是这座玉德堂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确切的结论啊。 我觉得这种片子多点这个就好了，就是留点悬念， 就是没有真正的定论它到底是干嘛的。但是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建筑当中，它的这个砖表面是有釉的，就是说它的防水性能是很好的，肯定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洗澡，它应该也是进行着湿度比较大的这种作业。 本节目由某某装饰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什么什么瓷砖？ 我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穹顶嘛，是吧？但是你进去呢，发现它上头还是有天窗的， 对， 是吧？就有阳光照射进来的。我在想，反正他们也没研究出来嘛，咱猜一猜呗。玉德堂会不会是坐在里面 蒸桑拿的？ 蒸桑拿。 这是我在弹幕上看到的 就是坐在那个里面，阳光照射在他的头顶上，沐浴着阳光，是吧？然后呢，悔过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 那咱中国人爱面壁悔过，面壁思过， 啊， 就面对一个平面，你干嘛在那弄个大球扣上，然后这面球思过？ 那不是釉的壁吗？刷了釉的瓷砖吗？ 这是要是想明白了，还得撞两下啊。 但也有这个片子里也说，是不是给那个香妃洗澡用的？ 都有，还有说，比如说，因为他也负责刊刻一些书籍印刷，就是纸张晾晒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个环节需要在这儿进行操作？ 好，不知道啊，大家也可以去琢磨琢磨。我们接下来说学霸康熙啊，他自己这么好研究。同时呢，也让他的这个儿子们啊学习西学。那么，但是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他教他们的技能，最后呢，却成了这些皇子们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个怎么讲啊？ 怎么讲呢？我们的编辑找了一段资料，他原来教过孩子们学这个拉丁文。拉丁文，你看我们的拼音也都是拉丁文，对不对？但是呢，在当时啊，就是这个。雍正和八王爷党争最厉害的时候呢，皇上截获了一封密电，就是密码编成的这种 信。就雍正截获了一个密电， 是这个九王爷从青海写给八王爷允祀的一个密信。那这个信呢，它实际上就是把满文用咱们俗话说拼音给翻译过来了， 就是用拉丁文给转写了一下。 是， 比如说格格，他没有写满文，他就写 G E G E， 就哥哥哥哥啊。 对，阿玛呢就写的是阿摩阿妈阿玛。然后就被这个雍正看明白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嘛，他们学过，他就一眼就能看穿，气得不成器了，他就觉得我教了你们是吧，学习你们用来做这个党争的工具。于是后来就出现了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清宫戏。 这时候康熙估计已经去世了，很生气的应该是雍正，就他已经当了皇帝了。 就对啊，嗯，所以你看，就是最后兄弟们自相残杀也是当年学的，这怎么理解呢？ 那你让我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嗯， 所以知识只是工具是吧？ 嗯， 我们还需要育德。这位朋友， 嗯， 五二六说，是不是像那种忏悔式一样，就在里面忏悔的？ 哎，那倒是和香露说的有点像， 嗯， 就是面壁思过嘛，就是反省自己啊。 嗯，是。这个也不开放， 他也没有提到是不是以后对外开放。 对， 因为这个东西进去了再出来门还挺小的，而且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这样一个院落，是不是方便对外开放就不知道了啊。 我觉得还是别开放了，嗯，那么多瓷砖，万一谁写下几句米下香炉到此一游那怎么办？ 他是有多爱你写你的名字。嗯， 最近我们这个电台电梯装修，那装修啊，那个电梯都围着那个三合板五合板，我就看到上面有人写了什么时候修好。 哦，是吧？你写的吧？ 我当观众嘛，从来都是观众。你回头写一个， 我不写 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在片子里面看起来特别养眼的一段。 我们这个上新了故宫这个节目当中啊，有个常驻嘉宾，这就是周一围啊。周一围到这儿之后几乎就疯掉了，就是就是赞叹声不断，真是开了眼了。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地方，叫南大库。 哎，是故宫的家具陈列馆。 现在这块是一个库房，那在原来是干嘛的？ 原来呢，在清宫它也是一个库房。我们的家具馆分仓储式展区和主题式展区，里面馆藏400余件清代家具，今年是首次对外开放。仓储式展览是对数百件家具文物按照库房保管要求进行陈列排架，此种形式的家具文物展示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哦， 二位请看这边，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用书架。 哦， 黑漆嵌软罗垫加金银片山水花卉纹书架。 什么什么什么没听清。 黑漆嵌软罗垫加金银片山水花卉纹书架。 软罗垫是什么？ 软罗垫呢，您离近了看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 软罗垫 有没有发现它在反光？ 哦，就中间那个1234那个是吧？ 对，而且全部都是嵌的软罗垫。软罗垫它是一种工艺，是使用鲍鱼壳跟夜光螺经过蒸煮，使它的珠光层起翘，撕下来用特制的工具做成那种薄如纸，宽窄只有1到2毫米的，比如说圆形三角形，用笔尖小小的点在表层涂有漆的这个器物表面。像这上面花卉一件上面就有62种。 哦，就每个都不一样。 每个都不一样。康熙皇帝好读书，好读书的人应该有好的书架。 学霸嘛。 米夏，那天我们还问大家呢，说如果故宫开放，哪些原来没开放过的地方你最想去哪个？我觉得我又增加了一个， 去这南大库是吧， 号称什么明清宜家。 因为他那个展出方式确实是有点像咱们逛宜家那种感觉， 仓储式的哈。 啊，因为展品实在是太多，我要是平面着铺，紫禁城可能都铺不下，我只能说立体停车楼，你挪着看吧。 是，能带走吗？ 你感觉可以带走， 把记忆带走呗。 啊，对呀，就是任何文物，你都是一个过客，哪怕你把它买了放在家里头，那也不能永远是你的。你走，你有走那一天吧。看到那个时候你就拥有了，看到即得到就可以了啊。 哎，不过这是个好消息，9月份的时候呢，当天9月19号的时候就开放了， 对， 央视还报了。 所以要是想领略可以说明清家具的这个奢华之美、繁复之美，上这儿来看看啊。 这是集大成的。好了，今天我们的四点有戏呢就在南大库当中和大家再见了。 想得美。你哪天邀我去一趟看一下啊。 好，那我们还在学霸的回忆当中，期待着下次节目吧。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